把楚子林打发走，娄影才缓过一口气， 绿树浓荫夏日长， 回头正要同池小池说些什么， 楼台倒影 就发现他已经睡熟了。他以为他是装的， 楼哥， 直到他意识到不对，去仓库里看了一眼。 我 池小池甩手给自己用了一张催眠卡，梦顿了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 楼影又气又好笑， 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， 这人怎么 跟兔子似的，人 遇到危险就一脑袋扎进坑里， 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， 跑到哪个窟里猫着， 作者 害他好 奇经难去。 平 时我 是这个样子的， 我是火云绅士， 我是阔先生。 他为池小池把被子拉上， 后期制作 实在忍不住掐了掐他精神体的鼻尖，感受到那精神体本能的向后一缩的小动作，楼影才软了心，轻声在他耳边道了，但他所惦念着的人却还没睡着。被子温暖又干燥，外面下着不大的雨，打在地上的声音沙沙的，催人入眠。今日安营的时候，楼影便睡过一阵，眼下也不是很困。他听着营帐外窸窸窣窣的说话声，听到颜渊恒来了又走了，期间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，和着外面淅沥的雨声，听起来有股别样的温馨。 这床真是有点小，我躺这儿不会挤着先生吧？ 先生这个词经了池小池的口说出，又轻又暖。 没事儿，我瘦。 我觉得太瘦了，还是养胖一点好。 胖了两个人躺不下。 那我再瘦点就守恒了。 嗯，你和我守恒。 说到这里，池小池不说话，楼影也不说话了。帐外风雨声皆是轻轻细细，隔了帐篷听不很分明，唯一分明的便是帐内人的呼吸与心跳。楼影离他已是近无可近，隔着被子能蹭到他屈起来的绷得紧紧的腿。这半个月过来他还是这样，只要和自己躺在一起，身体总不自然，总叫楼影担心他会把自己憋到抽筋。亏得他还能这样故作轻松地同自己讲话呢。外头的风雨声大了一点，雨滴打在篷布上发出闷闷的砰砰声。楼影开始数池小池的心跳， 一二三。 过了一会儿，池小池问， 你睡了吗？ 楼影把头轻轻抵在池小池的圆木枕上，看着他在黑暗中的轮廓。 没呢。 两个人都是长发，枕头又相邻，头发散开后应有交缠之势，难分你我。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以为你想睡啊。 先生，要不你早点睡吧，养生为先嘛。你看十三皇子那都是奔着古稀那个岁数活的。 好，尊公子命，我睡了。 他笑着默数到了89，刚才还是每分钟79下，那十下心跳是为自己跳的吗？楼影的目光更柔和了些，穿过石庭云的肉身，静静注视着那里的池小池，看着他眉尾的小痣，略长的眼尾，笔挺的鼻尖。他想以目光吻过他，道一声晚安再入睡。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他的唇上，他一开一合的唇在数数，71、72、73。楼影看着他无声的一张一合的唇畔，愣了很久。应该不会吧？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好奇，开口问道：“ 多少下？” 池小池猛地扭头看向他。帐内残留的一盏灯是红烛，映得四周都是淡淡的红，因此楼影看不出池小池脸上是否发红。幸运的是， 池小池也看不到自己的。二人唯一能知道的是对方的心跳都比方才更快了些。 刚才是73下每分钟。 池小池停顿半晌，竟然说出口了。 现在不知道了。 刚才是89下每分钟。现在是…… 他微微闭目，沉吟片刻。 90。91。 每一下的心跳都撩着他的心弦，两颗心各自在对方的胸腔内跳得震耳欲聋。池小池试图岔开话题， 先生的心脏红利很好嘛，保持下去肯定能活99。 那可以请公子一直在我旁边为我数着吗？ 池小池没说话，楼影便等着。他其实已经做好了等不到回应的准备，准备等着等着就睡过去，在第二日天明后忘记这件事，从头再来。没想到过了数秒后，池小池那边有了声音。 嗯，好的。 楼影一直在提醒自己，池小池用的是别人的身体，然而只是一声简简单单的嗯，便将楼影的理智轰然一声引爆。他腿部无力，但看似孱弱的腰力与臂力早已恢复至正常水准。他握住池小池的手腕，想要将他的魂灵从身体内暂时引渡出来。他想与他接吻，很想。池小池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抽离感，心间微动，一时忘了情，竟随了他的意愿从石庭云身中翻身而起，甚至主动动用了一张卡片画出了实体，骑坐在楼影腰际。床榻发出吱呀一声闷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楼影的脸，池小池喘得厉害，被心跳顶得像是个哮喘病人。楼影有些好笑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他轻声安抚， 听我的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别紧张。 池小池还真的听了他的话，前胸剧烈起伏几下。 先生。 楼影伸手扶住他的腰。 慢慢的，我们慢慢的。好一点了吗？ 池小池点头，乖的让楼影想亲亲他的眼睛。楼影也压住有些失速的心跳， 弯下腰来，我不大方便。 话音未落，外间竟然传来帐帘被撩开的声音，接着便是一阵脚步声。池小池骇然一惊，立即滚回了石庭云的身体中，闭目装睡。楚子林一直惦记着讨好之事，方才在外面听到帐内有床响，便以为是公子失醒了。李叶书盛了一碗姜汤，由他端了进去。楚子林径直而入，看到于风眠果然睁了眼，便恭敬跪下道： 公子师，这里有些姜汤，请用。 榻上传来的声音听起来却是阴晴不定。 谁准你进来了？ 楚子林一怔，他以往进帐，公子都默许他可以不打招呼的。况且他以往见阿叔晚上进门伺候，为了不打搅同处一室的公子的清梦，也没有敲门。他刚刚诧异的抬头，便听得一声训斥： 出去。 于风眠像是真的生了气。 怎样，要我赶你出去吗？ 楚子林羞愤难当，这摆明了便是针对于他。好在他修为不错，放下姜汤后力竭十足的致歉： 抱歉，世子，阿林考虑不周，惊了公子师，阿林知错了，马上便出去。 他后退两步，刚要转身，便听身后传来冷冷的一声： 去雨里跪着3个时辰再起身。 楚子林难得携着一身怨气出门来的样子，把在外头听到怒声一头雾水的李叶书吓了一跳。见他在满地的泥泞间跪下，李叶书更是不解，问他发生了何事啊，为什么会触怒公子师。 楚子林这回是当真觉得自己冤枉。听他讲完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李叶舒也有些疑惑。 许是公子师有起床气吧。 李叶舒打了把伞，站在楚子林身侧，给他挡雨。 我陪着你。 楚子林轻轻推开他。 不用了。公子师要我在雨里跪三个时辰，那便是三个时辰，不能少一刻。 他绝不能再给那于风眠任何挑刺的机会。李叶舒只当他是尊敬公子师，不由有些感动，也不再提遮雨之事，熬了碗姜汤端给他，又张罗着给他找厚衣裳去。热辣的姜汤一路烧进胃部，不仅未能平复他丝毫的郁愤，反倒将心火惹得愈盛。泥泞透过裤子浸湿了膝盖，黏腻得很。李叶舒离开为他取衣服，而他死盯着被微风浮动的帐帘，眼中看似平静，内里却烧着熊熊的暗火。把楚子林打发走，娄隐才缓过一口气，垂头正要同池小池说些什么，就发现他已经睡熟了。他以为他是装的，直到他意识到不对，去仓库里看了一眼，池小池甩手给自己用了一张催眠卡，梦顿了。这家伙。娄隐又气又好笑，这人怎么跟兔子似的，一遇到危险就一脑袋扎进坑里，不知道跑到哪个窟里猫着，总害他好找。平时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他为池小池把被子拉上，实在忍不住掐了掐他精神体的鼻尖，感受到那精神体本能的向后一缩的小动作，娄隐才软了心，轻声在他耳边道： 晚安。